所以不要怀疑为了什么，今生一劫我就为你失魂落魄，不要问以前从否见过，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，千古的缠绵总是前开始，记忆里还有点光是火，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，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，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，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，你的歌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，不像你的烟波在那儿闪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从跑过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我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 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终于，你身影消失在。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，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就地上的人，会不会知足其实才是永久，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 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啊。

什么？哦哦，害你在心口难开，我想你在心口难开，我爱你在心口难开。

奇怪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你不懂女生。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。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24到32度，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5到32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海坨山、火焰山都在20到29度，黑龙潭在24到32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天喝水有哪些讲究，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早晨空腹喝水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大帮助。第二呢，吃饭前喝水助消化，喝水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消化液，我们一天要产生10升消化液，消化液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水。第三，睡前喝水最养颜，皮肤更新的周期是27天，皮肤的修复和更新都是在晚上，而皮肤的修复和更新的必须条件就是充足的水，没有水就修复不了了。